健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若我是真的对夜华动了心，那我白潜这14万余年，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这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你就这样轻易的给了我，你需要什么吗？你可以告诉我。 我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姐，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没有，他明白了我的真意，我们终于同等的相爱了。 爱情路上，有甜蜜，有苦涩，还有痛并快乐着。你是否想到，其实我们最关心、血缘最浓、交往最频繁的人，对我们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谈永恒的话题——爱情。专家告诉我们，为了幸福更长久，最重要的是摆正立场，坚定信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昨天是7月初7，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节被人们赋予了很多的含义，但是牛郎织女的传说让它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这个七夕节你过得怎么样呢？我想这个答案一定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当然肯定有快乐也有痛苦，但是在情感的路上还有进或者退，或者开始或者结束。如何让快乐幸福的感觉更加长久，不消失不减弱，如何避免痛苦，让痛苦少一点少一点再少一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你好汪斌博士。 刘莎好，大家好。 汪斌博士，昨天七夕，几家欢乐几家愁。 哎，说到这个传统的中国的属于爱情的节日呢，我觉得让很多朋友啊可能会沉浸在爱情中的同时，也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让我的快乐更长久。刚才刘莎也说到了，其实在爱中我们越甜蜜的时候往往越担心，因为担心在下一刻快乐会不会消失，痛苦会不会来临。当然其实更多的爱情的现状是痛并快乐着， 没错。 因为往往你会发现，你越在乎一个人，对方也就越能牵动你所有敏感的神经，你因为他快乐也会因为他痛苦。 我们来说一说啊，七夕的那个传说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就是那个七仙女和那个董永，他们后来终于在七夕这一天啊，喜鹊搭了鹊桥，他们能过上了每年见一次的美好生活，比之前受禁锢要好很多了。不过也有些朋友说了，因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他们就这样过了10年、20年或者30年呢，他们可能啊也不会再有当时的那种特别喜悦的感情了。 哎呀，说得太好了，刘莎又真相了。真相背后呢，可能有对爱情在憧憬之后我们要面临的现实，就是爱情的疲劳。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这个鹊桥啊真的是长期存在的哈，他们从异地恋变成了能够经常在一起，是不是两个人也会争吵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小别胜新婚啊，距离产生美。但是如果两个人经常见面，可能那种对爱的期待，包括两个人相见的时候一切麻烦问题，包括彼此缺点都不重要了，因为那个时候能见到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这足以让我们忽略很多平时的痛苦和纠结。但是 确实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啊，我觉得也是一种特别的考验。所以今天人们所面临的情感难题一点不亚于董永和七仙女，因为在每天的生活中还能保持高质量的爱情，其实是更大的考验。 就因为故事结束的太早了，这个问题啊，不仅仅呢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七夕的啊这个传说当中出现，在西方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说的都是啊，经过千辛万苦，王子和公主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试一试啊，等他们有了八个孩子，等他们过了二三十年以后，还会不会这样呢？其实这是中西方啊一个共同的问题。 爱情在美好的结局出现之后呢，似乎就已经达到了它最完美的状态，但这可能恰恰是我们逃避爱情中痛苦的一种方式。我们为什么每次看那种浪漫的爱情电影都欲罢不能呢？明明知道那个结局并不代表一切，但是我们还愿意沉浸其中，因为痛苦确实太难以面对了，而且有些痛苦又难以解决，与其这样，不如把头扎在沙子里，扎在电影院里，让我们在那些浪漫的幻想中得到暂且的满足。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那些影视剧当中，在那些神话传说当中，在那些故事当中，我觉得人家还有一点好处，就是相爱的双方终于遇见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可是再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会发现，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在网上在很多媒体上都热炒的，我们不说哪个节目，不说哪个人，话说是一个给自己家儿子找女朋友的节目。然后其中呢一位母亲说，我儿子虽然已经40岁了，但是我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还要给他熬梨汤，然后我每天要盯着他吃什么喝什么，然后我把我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他了，而且我也希望我儿子啊，在找女朋友的时候找一个贤妻良母，要能管着儿子，要能呢让儿子舒心。就是我觉得妈妈这个要求其实挺不合理的，又管着又让儿子舒心，这儿子哎呀，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很难舒心。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节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到底这位妈妈应该怎么和儿子相处？这个儿子以后如果他真找了媳妇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有婆媳关系、有夫妻关系的情感应该怎么去相处？这是妈妈给儿子找媳妇儿。再来说说现在很多女性朋友有一个词儿，剩女，不是那个剩啊，那个圣洁的圣，而是剩下的剩。很多女性朋友啊，一到了25岁发现自己就已经被贴上了这个剩女的标签，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有黄金剩女、骨灰级剩女等等等等一系列。很多女性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就会想，我身边这个人还行，我要不就跟他凑合一辈子吧，要不然谁还能要我呀。 其实说到这两个现象呢，我觉得都挺有代表性的。前一个说明了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亲子关系会打败亲密关系。那一位母亲与其说是在参加相亲节目，不如说是告诉所有的女青年们，不要对我儿子有任何的想法，因为你们比不过我的。但是这可能也会对他儿子的亲密关系产生影响，甚至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对人虽然不是一比一百分之百的决定性影响，但多少也会对他未来的亲密关系的模式可能多少注入一些影子。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母亲非常强势的家庭中成长出来的男生，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常说叫妈宝男 啊，对， 这样的男士在他的亲密关系中就会出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做选择，生活中所有的大事小情啊，都要靠问父母来做决定，对母亲的依赖胜过和妻子之间的这种决策机制，这也是亲密关系的阴影。还有刚才刘莎说到的大龄的单身女青年，她们对孤单的恐惧可能让她们会迅速冲入一段亲密关系，即使没有看清是谁，即使那个关系并不够健康。 嗯，我们前面一共说了四个例子，两个传说的，两个现实的。可能听我们这么一说，大家会想，哎呀，传说当中的因为不够久，所以不知道他们后面怎么样，特别有可能后面也是鸡毛蒜皮鸡飞狗跳。而后面的两个例子现实当中呢，就压根儿还没有开头。其实有不少的年轻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啊，健康的情感能够顺顺利利的啊幸福一生的情感是什么样子呢？王明博士，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跟我们大家首先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吧。 嗯，那刚才说了一些现实中让我们焦虑和担心的东西，现在我们还是说一说理想吧。而且这个理想呢，也并不是像王子公主永远幸福那样难以实现，还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我觉得健康的情感应该有三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和谐，这个和谐是指什么呢？ 啊，是指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基本匹配。做到百分之百匹配，我觉得真的很难。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个性特征，包括原生家庭都不一样。 而且还有一点，王明博士，如果找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在一起啊，当然虽然匹配了，可是这也太没劲了。 所以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价值观的匹配。当然你们的爱好或者你们的性格，甚至在社会技能方面可以有自己突出的部分。比如说有一个人对社交很擅长，有一个人呢可能对专门做好一项工作很擅长，这都让你们之间的吸引力会增加。共同点是为了减少摩擦，而差异呢可以带来两个人彼此碰撞的新鲜感和趣味感。我说到这个和谐的基础，就是因为你们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能达成一致，就不至于每天争吵，对很多问题自然就有了共同的结论，也不会因为不停的妥协而觉得身心俱疲。我们知道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爱得死去活来，原因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这个原理就是我容易被和我差异特别大的异性所吸引，因为他的世界是我不曾触及的，而且我觉得他的样子和我生活中常见的人也很不同。这种新鲜感，这种差异驱动的致命的邂逅和吸引，后面就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基础啊。差异带来了吸引，差异最终也带来了分手。 不论我们前面说到的啊，这个七夕几家欢乐几家愁也好，还是说谈到爱情是痛并快乐着啊，当然快乐然后欢喜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说了。前面汪明博士也有了一个简单的注解，那重点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有欢乐，为什么有痛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本来挺高兴的事儿啊，本来王子和公主他们都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本来织女和董永他们已经见面了，然后他们还有一儿一女，这按道理说应该是幸福长久下去了呀。 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刚才刘莎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健康的情感。我刚才讲到的第一个要素是和谐，有和谐就有不和谐。当你们的关系一开始是以和谐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呀，我觉得我们心意相通，我觉得我们特别默契，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有一天他突然和你不灵通的时候，不默契的时候，痛苦就来了。因为你会发现对方和你期待中的不一样，这是痛苦之一啊。这也就是无论你们是否和谐都可能遭遇这个痛苦。之前特别和谐，有一天他好像没有听你的，没有满足你的期望，你的痛苦就来了。但如果你之前不和谐，这个痛苦就会一直存在，你会发现对方永远和你想的不一样啊。所以健康的反面可能就是痛苦来源。第一个要素是和谐，第二个是互惠，就是我们在这个关系中彼此都能够得到滋养，我们都能够享受到爱情带来的美好，而不是单方面，比如说你必须满足我，比如说我必须成为你想要的样子，我必须改变你才能爱我。 不对不对，王明博士，你看啊，当年董永和七仙女他们见面的时候都已经认定了对方就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再说王子和公主当时不管是因为啊一个吻让公主苏醒过来，还是说王子英勇的啊从怪兽手中把这个公主救回来，他们当时就已经认定了对方都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啊。 这就是神话传说和现实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我们会发现在神话中往往爱的有一方是非常非常不吝付出的，就是只要我爱你我就可以把一切都给你，只要让你开心我愿意为你做一切。比如说为了拯救公主我可以和大魔王斗争，对不对？我愿意为你牺牲生命。 对， 所以很多的女生在小时候彩排爱情的时候就等一个绝世大英雄来拯救自己和拯救自己的人生，那这里边就缺乏了我们刚才说的叫互惠这个基础。大英雄拯救了你，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你可能说自己有盛世美颜啊，但 爱情， 爱情，对。你爱他的标志是什么呢？你爱他的标志如果是允许他不停地为你牺牲，那这是不是爱呢？我们把它调整过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亲爱的，我这么爱你，所以我给你一张资格卡，有了这个卡片之后，有了执照，你就可以为我牺牲生命了，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你爱我吗？还是你想利用我呢？ 哎呀，我觉得这太不值了，为了爱然后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啊，这个他得想想他爹妈同意不同意。我觉得他自己单方面的放弃咱先不说，他到底做对还是做错，他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他的亲人呢？ 对，所以我们在任何一段关系中啊，都不能长期忍受不平等。因为不平等最终会让我们解释为我们被剥削，那就意味着你不够爱我。互惠是非常重要的，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为什么会有朋友， 有人为什么会没朋友，其实也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朋友的人一定知道互惠。当然比如说我和刘莎之间的关系，刘莎给我买了一根一块钱的冰棍，我不会觉得必须给他买一块钱冰棍或者一块零一分的才可以，互惠可以是一种长效机制。 必须得给我买两块钱的。 对，我打算给你买五块钱的，然后给他买一冰激凌。其实这种储蓄我们不会斤斤计较的去计算，但是我们知道长久来讲，我们希望彼此都能从友情中得到满足和快乐，这才长久。那什么人没朋友呢？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遵守互惠的原则。第一开始有人跟你做生意，时间久了，我为什么要做那个总是亏本的人呢？ 情感也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情感能够用金钱或者是物质来衡量，但是精神本身其实啊，大家心里面也会有感受的。 嗯，这就涉及到了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体验啊。如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让我感觉到的都是痛苦，但是你从我的痛苦中余力了，获得了快乐，比如说你逼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儿，然后你满足了，那也是一种破坏了互惠。刚才刘莎说的是，我们举的例子是冰棍啊，但实际上在亲密关系中更多的痛苦是情感账户的失衡，就是我在关系中总是痛苦的人，但你呢不痛苦，那我们就不互惠了，就意味着我一个人在承受损失，而你还有盈余呢。 我觉得这个话啊，套用一句老话，兔子急了都知道咬人。 所以啊，我们不能够以爱之名要求对方无限制的为我们付出，我们总要想一想我们能给对方什么。所以好的关系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基础是和谐，第二个要想持续下去要互惠，那第三个呢，哪怕再和谐，哪怕这个关系中我们觉得再平等，依然亲密关系会遇到风雨，会遇到问题。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物体，任何生物体都有自己的起起落落，有状态好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有发烧感冒的时候，可能也有精神特别旺盛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作生物体的话，亲密关系就静止了，成为死水一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结婚就好了，我们只要领完证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对我们来讲好像领证就像给这个生物体打了一针特效药一样，它就能长寿，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这个花就可以自己生长。但实际上好的亲密关系的第三个关键字啊，其实是成长。成长就意味什么？要经历风雨啊，我们长大过程中学习走路要摔倒，我们去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要经历挫败，但是成长往往是面对了这些挑战之后，你长了新的经验，你获得了新的力量，你知道了智慧如何更好的去经营关系。所以其实面对痛苦也是一样，痛苦往往是成长的前奏，而只有经得起痛苦的关系才能实现成长。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说我是真的对夜华动了心，那我白潜这十四万余年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这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你就这样轻易地给了我，你需要什么吗？你可以告诉我。 我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姐，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没有，他明白了我的真意，我们终于同等的相爱了。 爱情路上有甜蜜，有苦涩，还有痛并快乐着。你是否想到，其实我们最关心、血缘最浓、交往最频繁的人对我们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谈永恒的话题爱情。专家告诉我们，为了幸福更长久，最重要的是摆正立场，坚定信心。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情感，说一说怎样让你的情感当中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而避免痛不欲生、涕泪横流。前面呢，汪斌博士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在情感当中，在两性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当中，痛苦的来源。可是汪斌博士，如果按照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觉得 没有任何人能保证很长久的稳定性，然后呢时时刻刻的都能够做到互惠，都能够关心到对方，摩擦和纠纷肯定是有的。 嗯，这又回到了现实。我发现流沙有一个能力哈，总把我们的理想拉回到骨感的现实，但是这个骨感的现实也不是令人绝望的现实。不完美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方式，但是不完美本身蕴含着机会。像流沙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容纳不完美的能力，我个人觉得其实不适合恋爱的。恋爱你不仅要容纳自己的不完美，还要容纳对方的不完美。如果我们倒过来讲，这是一种锻炼，对吗？就好像我们去一个充满了各种病原微生物的环境，那有可能会让你的抵抗力变得更强大。但是如果你因为有病原微生物的存在就不出门了，因为痛苦就不恋爱了，最终你不仅会过得不幸福不开心，而且其实你的身体啊，你的爱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发生萎缩。 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够因为怕受伤就不去爱，也不能够在爱的过程当中啊太肆意伤害了别人，其实最终也是伤害了自己。 哎，你说到这两点呢，我就想到了最近读到的两本书啊，来自后浪出版公司，一本是《情感勒索》，一本是《分手后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两本书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创伤中成长，在痛苦中成长。如果啊能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刚才流沙所讲的骨感的现实，不仅不会伤害你，还可能成就你，让你成为更强大和更好的自己，甚至更敢于去爱。 这两本书也是在这二三十年间啊，都是一直在很多地方啊畅销的这样的一个书籍。说到分手后成为更好的自己啊，书名非常的直白，很多朋友都容易理解。但是说到情感勒索啊，这样的字眼儿放在两性当中，好像很多朋友觉得挺陌生的。我们是相爱的两个人，我们勒索什么了？ 嗯，哎，柳莎问了个好问题啊。第一次看到情感勒索这个词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因为这四个字很有视觉冲击力，也很有心理冲击力。我在想，我们生活中经常遭遇勒索吗？遭遇情感勒索吗？对很多人来讲，其实这可能更多的是在戏剧故事中出现的，离自己生活蛮远的。下面我们就想举几个例子啊，各位听众朋友不妨去对照一下，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听到过，或者在你的周围人的生活中你有没有听他们说过。比如，你要是敢跟我离婚，就别想见孩子了。 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 了。嗯，你要敢跟我分手，我就死给你看。 我必须立刻现在马上就死。 都是你让我变得这么惨，你怎么还能对不起我呢？ 要不是因为你，我早考上北大，我还学的是精神卫生，我还跟汪冰博士同窗了。 这些话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些耳熟呢？往往啊，在这个情感勒索中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句子，换句话说就是都是怨你，如果你爱我就应该如何如何，应该听我的话，应该满足我，应该让我快乐。所以啊，情感勒索的核心就是你必须满足我。其实这已经失去了我们刚才聊到的健康情感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叫互惠。这种勒索我不知道在大家的生活中有没有见过，至少在很多亲密的情感关系中，我们已经常因爱之名去控制对方，这会造成极大的痛苦。比如很多人都说爱得好累啊，为什么我永远不会达到他的标准呢？有人觉得我很害怕他发脾气，他一发脾气我就怕我们分手，于是我每次都满足他的愿望，但是我会觉得我又不是由衷的想要对他好。这些都是我们在情感关系中遇到的情感勒索的情况。 昨天是七夕，可能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更加的明显。不仅仅是七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可能经常会不开心，或者是特别悲伤，而且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你去问他，我想大多数的回答都是我失恋了，或者是我那么爱的那个人他怎么这么对我。而七夕其实仅是一个引爆点，因为如果你一直相爱，那很多的情况下七夕是一个大家一起欢聚的时间段。而对于那些分手的朋友来说，七夕可能就是你孤孤单单一个人，而人家是成双成对。 嗯，哎，其实说到了过七夕情人节这件事情，我来说句煞风景的话啊，这也有可能是一次情感勒索的机会 啊。 我们就经常听到过这种和爱情有关的节日的时候，总有一方抱怨，如果你爱我呢，你就应该如何如何，你怎么不像别人那样怎样怎样啊？如果你想让我开心，你就要去做什么什么。因为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觉得自己更理直气壮的有机会要求对方。我刚才说的这些煞风景的话呢，可能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的心里说过，或者 真正的表达过，提要求啊本身不是错，但是如果我们总把它上纲上线联系到如果你爱我就该如何如何，这可能就是问题了。刚才刘莎讲到了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所经受到的痛苦啊，这会让我们和对方都很痛苦啊。我们会觉得说你看他做不到是不是不爱我，而对方觉得如果你爱我为什么老用这种方式折磨我，难道我真要对你的所有需要都唯命是从你才觉得我是爱你吗？可是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呢？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互惠原则。所以在亲密关系中啊，你会发现如果有个人总让你内疚，总让你觉得你对不起他，总让你觉得你好像犯了错犯了罪，那你就应该想想是不是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情感勒索。因为情感勒索作为勒索者他有一个天赋，就是让被勒索的人感到我总是亏欠，我害怕对不起你，我总要去做些什么来让你开心。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情感，邀请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明博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能够让快乐更长久，让痛苦啊不到来，或者是让痛苦尽快的结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说我是真的对夜华动了心，那我白潜这十四万余年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这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你就这样轻易地给了我，你需要什么吗？你可以告诉我。 我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姐，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没有，他明白了我的真意，我们终于同等的相爱了。 爱情路上有甜蜜，有苦涩，还有痛并快乐着。你是否想到，其实我们最关心、血缘最浓、交往最频繁的人对我们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谈永恒的话题爱情。专家告诉我们，为了幸福更长久，最重要的是摆正立场，坚定信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情感啊。我们要谈到的是怎样让快乐更加长久，怎样避免痛苦，或者是让痛苦更少一点，更少一点，再更少一点。那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有人会有痛苦，或者说我们会经常遇到痛苦，其实情感勒索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什么是情感勒索，而且啊也提到了情感勒索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出现，只不过大家是不了解它，所以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我们身边。那接下来汪斌博士需要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啊，情感勒索的一些原因，还有呢什么样的人容易啊出现情感勒索，以及什么样的人容易被勒索。汪斌博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个重点的问题，重中之重，教大家如何摆脱情感勒索。哎，汪斌博士，下面咱们就把这几个问题应该说是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来解决一些我们身边的问题。 嗯，说到这个情感勒索呢，我想第一点呢先站在被勒索的角度跟大家叮嘱几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成功的勒索。我们都知道敲诈勒索这个词就意味着我们有把柄在别人的手中啊，所以对方才能逼迫我们就范，满足他的需要。那情感勒索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情感攥在他的手里，这个情感可能是亲密关系，比如说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跟你分手啊，如果你爱我你应该如何如何。那可能还有我们的内在的感受，比如说内疚感，你都害我这样了你还不赔偿我，你还不对我好一点，你看我为你都付出了多少了，你怎么还能对不起我呢？总之他就是把握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以此来要挟我们。那往往呢这被称为啊一些按钮和按键，有三个主要的按键会被按动的时候，他们会影响我们在被勒索时候的反应。这三个按钮呢，第一个就是恐惧感，会害怕什么。有人就说了，那我们成年人和成年人谈恋爱啊，大家都有能力去保护自己，自我防卫，我怕他什么呢？ 哎，我这一点啊，其实很多女性朋友说我都已经是剩女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怎么看他都特别顺眼然后什么都符合我心意的先生，我一定不能再当剩女。他说什么我都答应着，我都能争取做到，只希望他不跟我分开。 嗯，刘莎说的这个呢，听上去啊我们觉得和恐惧感没关系，可是仔细分析一下，他也在恐惧。恐惧什么呢？恐惧一个人孤独终老，恐惧再也没有更好的选项了，这都是恐惧感的来源。刚才我还讲到了，作为成年人啊，我们也不是总以大人的形象去谈恋爱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小孩，很多人在感情中都耍过无赖吧甚至我们会觉得能彼此耍无赖，这也是一个亲密关系足够近的标志啊。当做乐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成为关系模式就有问题了。我举个例子啊，在我看的《情感勒索》这本书中呢，有讲到了一位女士在和她先生相处的过程中呢，她先生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经常大吼大叫。而这位女士说，她先生一发火，她就特别害怕，倒不是说她先生一定动手了，而是因为她想到了小时候爸爸发火的样子，她一下就感觉自己又退回到了四五岁的小时候，她觉得自己根本就是无力保护自己，也无力抗争，只能任由他先生的指令，也是任由他自己内心的恐惧感所驱使。 太悲惨的一段情感了，建议这位女生，如果下次你的男友啊 再跟你发脾气的时候，要么你就直接跟他说我特别害怕，你能不能不发脾气，如果他改了还则罢了，如果他永远这样的话，你还是分手吧。 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一个大人啊，在和另外一个大人相处的时候，对方三言两语就让我们变成了小孩子。这个恐惧感可能是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是成长中的经历和遭遇，但不管怎么样，就像我们常说的，成长无处不在。当我们去直面恐惧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对方并不是强大，而是他利用了我们内心一个强大的按钮。恐惧感本来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情绪反应，它让我们保护自己，我害怕我就想躲嘛。作为小朋友的时候，对爸爸的暴虐可能是没有办法挣扎的，我们能做就是因为害怕就躲。但是在亲密关系，我们长大之后已经不是小时候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状态了，你是可以据理力争的。比如说像刘莎讲的，我哪怕转身就走啊，声明我的立场，这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妨想清楚你的恐惧感究竟是什么。刚刘莎还讲到了恐惧一个人，对，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在爱情中最痛苦的地方，就明明这个感情像鸡肋一样，甚至还觉得对方总是虐自己，为什么自己表现的用句老百姓的话叫这么轻贱啊，就是不能够离开呢，求骂醒。这里边也涉及到了，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一个评估啊，比起一段糟糕的关系，一个人可能是更可怕的事情。 一个人是更可怕的事情吗？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啊？如果你一个人，虽然没有人陪伴你，但是你是心情愉快的去工作、去学习，然后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如果你倒是两个人了，可是呢，你的工作受到这段感情的牵绊，有可能说啊，你这个工作上班的地方离家太远了，你不能晚上回来做饭，你换一工作吧。可能你的工作基础就丢掉了。然后你要想上一个学，他就说了，说咱们要孩子，你上什么学呀？也可能是这样的一段话啊，我妈妈说了，这个老公就应该天天的照顾老婆，我就不应该上班，结果这个先生整天累死累活的养活一大家子人。我觉得这些情况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能够经常看到的。 在这些话中呢，都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你应该或者你必须，也就是说你不满足我你就错了。其实这可能也是一种恐惧，就是我们很害怕自己成为坏人，我怎么能成为不好的先生呢？毕竟我这么爱我的妻子。当你去不停地因为害怕成为某种人而去证明自己的时候，亲密关系已经变味儿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已经是恐惧感驱动的了。刚才说到了那些生动的例子中，刘莎提到比如说男人就应该照顾女人，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我们另外一个非常敏感的按钮，叫责任感。越有责任心的人啊，被按动的时候呢，反应就会越激烈。我先举个不是情感例子，比如工作中，我们会发现同样团队中出了一件事情啊，这个有没有责任心的人反应就差别特别大，没有责任心的人就不着急，有责任心的人恨不得第一时间冲到现场，甚至不是自己的事情他要把这个球救起来。那如果在亲密关系中啊，你的责任心泛滥的话，你也可能成为被情感勒索的对象。比如对方就会觉得你有责任让我快乐，你有责任照顾我的幸福，这话听着呢好像挺有道理的，但仔细想想，凭什么你的幸福就成为我的责任呢？ 因为我爱你。 这个销售的策略听着挺棒，而且多么温柔啊，但绝对是个温柔的陷阱啊。也就是说我爱你或者你爱我，我就要把你扛起来背着你走剩下的人生路吗？这就是我们彼此表达爱的方式吗？ 因为你爱我，然后我又能够给你洗衣做饭，然后呢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你说个笑话，但是呢我实在不想出去工作，我是想我爱你，然后你给我提供特别好的衣食条件。我觉得哎，这是互惠啊，这必须是互惠啊，王明博士。 你刚才讲到了一种互惠，就是很经典的模式，叫男主外女主内啊，女生照顾家务，然后男生呢提供经济支持。如果这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我觉得没问题，我们不能叫勒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出于逼迫的啊，你就应该如何，你必须如何，而且特别是有一方只有责任没有权利的时候，比如我们发现有的朋友公主病啊，特别霸道的就说你就应该怎样怎样，你应该当我的仆人，你应该照顾我的生活，动不动就说你是个大男人生什么气呀，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总之你有什么我不喜欢的东西都是不对的，你做什么都是为了让我开心。 还有一句话也是很多女生经常挂在嘴边的，因为我是女生所以你就不能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因为我是女生所以你就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这可能会焕发起男生的责任感，但是有责任的时候我们经 经常强调责权利的对等，那他获得的权利或者利益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的权利只是不停地为你付出，那依然不是一种真正的权利，不管他是因爱之名还是因为其他的理由。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在这段情感当中啊，是需要大家双方去体谅的，有很多的基础，比如说首先有爱的基础，然后呢还有共同的三观，这真的是需要大家有比较一致的思想，还需要呢有互惠的原则。除此以外，我们其实前面谈到了，虽然是在比较接近的一个情况下两个人相识相爱相知，但是如果要想相互扶持着啊走完这一生，还需要成长，需要共同成长。其实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能够发现啊，有的时候大家会提起来啊，说你看这个男的真是个负心汉，当初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老婆跟了他了，啊，现在他功成名就了，怎么就跟老婆就离婚了呢？自己又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或者就说这女的你看啊，她到国外上了一大学，她现在名牌大学毕业了，回来就跟老公办了离婚手续。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说啊，对于婚姻的破裂深表遗憾，但是我们其实也应该细究一下这其中的一些原因。 嗯，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呢特别像我们经常引用的那个古代的故事陈世美，对吧？这也是我们控制对方的一个方式，叫罪恶感啊。你怎么你要这样做你就是陈世美啊，你这样做就是背叛啊，你这么做就是不孝啊，你这么做就是一渣男啊。当然有些判断可能是有道理有证据的，但是如果一段关系中你经常发现我的在一起充满了罪恶感，我好像时时都是犯错的，我总是残忍的伤害了他，而实际上并没有的话，你可能已经被情感勒索了。 嗯， 那书中呢在情感勒索中就提到了如何去甄别正常的罪恶感和被勒索所产生的罪恶感 啊。罪恶感分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我们来听一听。 因为罪恶感本身说明我们有良知有良心，对不对？没有良心的人不会产生罪恶感的， 嗯， 但是良心过度了也麻烦，那我们怎么来鉴别呢？大家不妨在自己谈恋爱时候啊，如果对方让你产生了罪恶感，你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做的是不是出于恶意，就是你做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就是为了伤害对方。 嗯。 第二，你做的行为是不是本身真的就非常的残忍。第三，你是不是在虐待对方。第四，你做的是不是有侮辱性和贬损性的事情。最后一个，你是否给对方造成了实质的伤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让你陪他去逛街你没去，或者对方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没如他所愿，你是不是出于恶意呢？不是，你只是不想去。你是不是非常残忍呢？这应该说不上残忍。 你必须非常残忍啊！我特别想买那双鞋，都跟你说逛商场都说了三个小时了，你还不去。现在那双鞋就有可能卖完了，我就有可能买不了了。我觉得你做这个事儿太残忍了。 所以呢，实际上是这个女生买不到鞋，觉得对她来讲是个残忍的事情。但这个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残忍呢？包括对男生这个需要究竟是压力呢，还是他一定要去配合的事情呢？这个是值得我们跳出室外来审视一下的。所以很容易有些人呢就在这种莫名其妙中就变成了大罪人。比如刘莎刚才说的那个话，如果画的再密集一些，然后呢道理再多一些，很可能很多男生就会觉得我真的犯了个天大的罪啊！他一年才有机会买到这双打折的鞋，我居然给毁灭，而且他从小就梦想有这双鞋，我毁灭了他童年的梦想，而他童年的梦想是支撑他长大的精神力量，我摧毁他的内在的精神世界等等。你会发现情感勒索者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办法让你知道你自己是罪大恶极的。但是如果是真正爱的关系，他会不会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审判你，让你浑身都觉得自己有洗脱不清的罪名呢？应该不会的。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罪恶感是因为我没有如他所愿，但不如人所愿是不是就是罪？那换句话说，坚持自己是不是罪？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若我是真的对夜华动了心，那我白潜这十四万余年 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这劫破灯是天族的圣物，你就这样轻易地给了我，你需要什么吗？你可以告诉我。 我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姐，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没有，他明白了我的真意，我们终于同等的相爱了。 爱情路上有甜蜜，有苦涩，还有痛并快乐着。你是否想到，其实我们最关心、血缘最浓、交往最频繁的人对我们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谈永恒的话题爱情。专家告诉我们，为了幸福更长久，最重要的是摆正立场，坚定信心。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请汪斌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情感，如何避免情感勒索。前面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情感勒索，那个勒索你的人他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嘴脸。接下来重点来了，汪斌博士怎么避免被勒索呢？我们怎样避免情感勒索？ 说到避免情感勒索呢，我觉得第一点啊，重要的是在勒索的现场你要暂停把钱包掏出来。凭什么我就把钱交给你呢？先要想清楚你自己做错了没有，但是前提是停下来。你知道很多勒索和被勒索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了，这特别像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或者甚至在更早期的小时候被大孩子霸凌的时候啊，可能一开始是他吓唬你，你把钱给他，后来呢不用他吓唬你了，他站在你面前你自己就把钱掏出来，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个被勒索的模式了，对吗？所以啊，提醒大家，在这段关系中，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你第一步呢先要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如刚才我们说买鞋的事情啊，对方可能就是胡搅蛮缠，但是你觉得越听越有道理，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停下来跳出室外来看你做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 前面呢我们谈了很多理论性的内容，很多朋友说啊，说诶，这些理论的东西可以放到实践操作当中吗？在做节目之前啊，汪斌博士和我已经大概梳理了几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谈恋爱啊，还是结婚以后，还是说和婆媳相处啊，和这种家属相处的时候会出现那些小的问题，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情感勒索，而顺畅或者健康的情感下这些问题该怎么去处理。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啊，你看啊，男女谈朋友有的时候呢，经常不论是男方迟到还是女方迟到会引起不愉快，就是迟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原谅的，什么情况下是不可以原谅的。还有啊，成家了，小两口新婚嘛，家里的日子啊并不是说特别的富裕，那特别富裕的咱另说，但通常情况下呢可能在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些取舍，这时候就会出现了，这女方觉得你这个大男生你买这么多这一样东西有什么可买的，这些东西都不应该买。而这个男生看见这女士了，说你这样的鞋都买了20双你怎么还买，你这些东西都不应该买。咱们再接着说，慢慢的呢这个家里面的东西越添越多，这打扫卫生啊还有家务活也越来越多了，谁干家务其实也是一个焦点，也经常是家里面争吵的焦点。然后慢慢的家庭稳定下来了，新的生命诞生了，比如说带着孩子大年三十去姥姥家还是去奶奶家，其实也是经常会引发矛盾的一些点。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些实际的例子啊跟大家来说一说。王明博士，咱们开始就从这迟到开始说吧。 说到迟到这件事情呢，我估计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情景。在亲密关系中，我会发现这个迟到还和我们的情感亲密度有关系，往往在热恋期迟到出现的较少。慢慢的情感基础稳定期了，我们觉得哎呀都这么熟了，迟到几分钟没有什么关系啊。当然很多女生有一种礼节性的迟到，就觉得让男生等自己2-3分钟， 对， 这是表现男士绅士的一个机会，也表示自己在关系中的位置，就是我值得你等待。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啊，问题就在于当对方提出自己的立场，比如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多大的迟到的允许范围之内哈， 允许存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停的打破，有可能你就在侵犯对方的底线了。当然从另外一方呢，如果要求对方不迟到的时候，我们动辄就用上如果你爱我的话啊，你就不要这么对我，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点上纲上线了。这和爱你有没有确切的关系呢？因为我的观察是啊，迟到的人无论爱谁不爱谁，他经常都是迟到的。 王明博士，你有没有听到过啊，小两口吵架，这时候应该说啊，热恋当中的男女吵架，女方会说说，你才等我30分钟你就急了，你看那谁人家都等好几小时，也什么都话都没说，毫无怨言。 嗯，这也是情感勒索的一个方式，叫负面比较啊，你怎么不像别人一样呢？你看别人都能做到，你怎么做不到呢？这会引发我们的罪恶感啊，也会引发我们的责任感。但实际上这种比较非常打击人，本来可能对方还想想我要不要为你改变，现在一想，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个谁谁谁呢？我又不是那个人，是不是啊？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像迟到这样的问题，等待的人一定是不开心的，但迟到的人呢可能会获益，因为他的时间更充裕，这就是变成了不公平，违背了我们说的第二个关键词，叫互惠啊，健康的亲密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往双方都能够感到内心平衡的方向努力。比如说，我可以等你20分钟没问题，但是20分钟以后，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等你了。那看对方的选择是什么。我想强调给大家的是，情感勒索是只有一方能得到满足，而互惠的关系是双方都能得到满足。可能你是部分的退让，但不管怎么样，双方的需要都被得到尊重。所以迟到也要有一个度，但是你要亮明你的底线。当然对方也可以考虑接受或者不接受，但是他也要承担不接受的后果，而并不是我们一方强加给对方我们的要求。 刚才还说到了啊，很重点的一个就是买东西，往往都是男士看着女士说你那东西不该买，女士看着男士说你那东西才不该买呢。那到底谁的东西该买，谁的东西不该买呢？ 这叫涉及到了解决情感勒索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啊，就是寻求某种意义上、某种层面上的合作。如果我们只有100块钱，你也要买，我也要买超过100块钱的东西，那就意味着我们还要再攒钱。但攒了钱，究竟钱给谁呢？能不能轮流坐庄？还是说我们各退一步，看看有没有一些我们能买得起的，每个人都能得到部分满足的东西？其实就是回到需要，情感勒索是为了让你满足我，但是我想跟你讨论的是，我们能不能都得到满足，或者是先后得到满足。这个声明你自己的立场，并且找到解决方案，就代替了勒索。 家务活到底谁干？你看啊，很多夫妻啊，先生说了，说我这加班都一个星期了，回来我还得刷锅洗碗，我太累了。可是那太太也有话说，说孩子都是我从早看到晚啊，你出差一个星期了，我也累得要死，家务活到底谁干呢？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现实解决方案，就是能不能引入第三方，比如说小时工啊，或者阿姨的帮忙，但前提是可能有人要出钱啊。既然你不出力，你就要支付其他的代价。这依然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如果是在一个非情感勒索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处理问题呢？我们有几个步骤啊，综合上面三个例子可以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确定自身的立场，你迟到能等多久？你能允许这次让他先买吗？还是只能这次两个人都要共同的满足？还有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是什么？我可以让多给你10块钱，我可以比你多刷一个碗，我可以比你在某些问题上多做出一些让步，最终让对方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不是你非要满足我，而是我把我的底线、把我的要求、把我的策略提出来，你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但是不接受的话，要不你就接受后果，要不就我们共同商量新的策略。 哎，这大年三十到底去奶奶家还是去姥姥家呀？这已经成了一个千百年来的难题了。 哎，我们不妨用流沙这个例子来结合刚才我们总结的几步试试看啊。比如说我在跟流沙商量该去谁家的时候，我会告诉流沙说，我希望今年能够回到我爸妈家。那我的需要呢，就是因为我的父母啊，在去年他没有能够见到我们的孩子，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年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有能够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我能接受的范围呢，就是我能接受长假的7天在我们家待3天，那剩下的时间也许可以到你们家，或者实在不行，我可以接受的是我们不动，把双方的老人接过来。然后呢，我可能就问流沙了，说流沙，你愿意选什么样的方案？